过五年的研究，四川某大熊猫保护中心发现，熊猫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存在着固定的语言。研究人员还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破译，被破译的熊猫语言都有什么？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语言和熊猫交流吗？动物之间交流的语言和人类有什么不同？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被破译的熊猫话。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照亮新闻深处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11月11号，对于呢很多爱买东西的人来说，今天是一个节日，对于很多电商而言呢，今天也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对于科学界而言，今天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1982年的这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开始了商业飞行。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讲一讲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故事。哥伦比亚号呢首次升空是在1981年，是美国使用时间最长的航天飞机，也是美国第一架正式服役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呢舱长18米，能够装运36吨重的货物，外形呢像一架大型的三角翼飞机。2003年的2月1号，载有7名宇航员的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结束了为期16天的太空任务之后返回地球，但是在着陆之前发生了意外，航天飞机在空中解体。哥伦比亚号在太空的16天当中啊，有一只蚕宝宝破茧而出，有一条小鱼儿随着它们一起在太空当中孵化了，还有一些小生命也长大了，包括呢种在太空舱当中的几颗水稻花也是开得热闹非凡。和以往的航天飞机升空相比较啊，哥伦比亚号最后之旅的确是有点反常。反常是什么呢？在于它的任务真是太单纯了。哥伦比亚号的最后一次飞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科学实验。没有谁呢让哥伦比亚号的宇航员给国际空间站来去送一些补给，也没有人呢让哥伦比亚号去检查哈勃太空望远镜。尽管啊过去这些事情都是哥伦比亚号升空要做的事情，哥伦比亚号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太空当中进行16天的科学实验。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呢，相关的事故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外部燃料箱表面脱落的一块泡沫塑料击中了航天飞机的左翼前缘，当航天飞机返回的时候经过了大气层，产生剧烈摩擦，使温度呢高达1400度的空气在冲入到左机翼之后融化了内部的结构，导致飞机的机翼和机体融化，最终是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关于这件事呢，对于航天飞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期呢，美国也是彻底终止了航天飞机的计划。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讲述了哥伦比亚号的故事。在当时呢，相关的一些国家，包括美国本土啊，对于哥伦比亚号进行一些悼念活动的时候，还表示，虽然说哥伦比亚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但是相信人类探索宇宙的科学努力不会因为这个挫折而受到影响，一定会继续向前进展。在今天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共同回顾了哥伦比亚号的故事。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个今天啊，在网络头条我们都看到的一个新闻。新闻的主角呢叫做仙仙，今年呢31岁，这个仙呢是纤细的仙，但是啊从外形看起来他的身体一点都不纤细，因为呢在医务人员的搀扶之下，他勉强站到了秤上以后，发现自己的体重呢是488斤，已经呢是远超过过去啊中国第一胖450斤的记录，现在呢新的记录又诞生了。 11月4号呢，仙仙走进了手术室，进行了缩胃的手术。这个缩胃的手术呢，又被称之为胃旁路的手术。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根据医生的解读呢，说这个手术完成之后呢，可以帮助仙仙进行减肥，还她一个纤细的身材，大约一年呢可以瘦100斤左右。这个新闻呢，在网上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甚至有人都说，哎呦，要是这样行的话，以后我想减肥，做一个这种手术是不是可以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宇龙你好。 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胃旁路的手术到底是个什么手术，为什么就能够缩减体重呢？ 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这个胃呢，是我们消化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跟每天跟我们这个生活，你对这个我们的内脏器官能感触最深的一个器官。比如说我们饿了，你会感觉到胃部磨来磨去的很难受，排空的感觉很咕噜咕噜的很难受。 对。 然后你吃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的胃很难受。其实呢，这个胃呢，在人的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后来就在讨论，比如说在一些肥胖。人为什么胖啊？那肯定是因为吃的多。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个女孩她的食量也非常的大，非常的惊人。那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想能不能把这个源头稍微掐一掐，让进来的食物少一点。其实从很早之前呢，人们就开始讨论这种用外来手术的方法来减肥。最开始的瞄准其实并不是胃，因为呢，胃虽然是我们这个感觉起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但是真正和消化相关最直接的还是小肠，因为大部分呢应该是从小肠吸收的。过去呢，就在几十年前，人们就开始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来截短小肠，比如说截掉1米半的小肠，然后发现这确实会影响人的这个营养的吸收，然后呢，这个肥胖的人可能会瘦下来。但是呢，这些手术呢副作用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后来呢，人们又把目标瞄准了胃。像最早的缩胃手术很简单，就把胃切掉一部分，把它缩小，把它缩小成原来的1/4，或者是更小。但是呢，这种手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胃其实是有弹性的。刚开始的时候，这胃你切掉了1/3，它变成了1/4，但是随着时间增长，它的容积又慢慢的变大了，还是能够吃很多的东西，而且呢，这个反弹会很严重。胃旁路呢，就是在这种手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术。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把胃切成两半，然后呢上面留一小部分，下面留一大部分，然后呢把小肠开个口子，把它截成两半，然后呢这个用下面的小肠绕过上面的小肠和胃，然后跟残留的那一点点小胃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主要的通路，然后把剩余的部分那个胃的上端缝合变成一个袋子，然后呢把下面的这个留下来的那段小肠重新接回到小肠里面去，然后呢就相当于把胃变成了一个囊，但是这个囊呢大部分的胃呢已经不会再进去什么食物了。这种胃旁路手术是大概在本世纪初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尝试，现在呢也有不少人试过这种方法了。确实 我能理解，是就等于说胃旁路手术是把一个胃分成了两个胃，一个是主胃，一个呢就在那儿留着啊，功能还是在，但是已经不是主要的功能了。 对，它已经不会有食物进去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分泌的功能啊，有一些这个调节这个内分泌也好外分泌的功能还是有的。 哇，这人类的想法啊，真是太有意思，而且呢太大胆。竟然呢还进行了成功的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呢，根据医生的说法是可以帮助呢这个仙仙一年呢瘦100斤左右。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哎，这个减肥方法不错啊，我也去做个手术，之后呢我也免除了天天节食之苦，我还能瘦下来。你想对于一个人而言，一般人一个体重也就是100多斤吧，这个手术一年可以让你瘦100斤，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吸引力呀。另外稍事调试一下电话信号，刚才信号不是很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你看来这种减肥的方法可以推广吗？ 其实是可以推广的，但是呢是有前提条件，并不是所有的肥胖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外科手术，需要你的专科医生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一般来说呢，它只针对于那种严重肥胖，严重的单纯性肥胖，也就是说是因为你吃的多了，或者是你就是因为吃的问题，然后呢肥胖程度非常的严重，其他方法已经减不掉了，是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的。确实有很多人在试这种临床上的一种例子呢也越来越多了，确实会看到很多人都做过这类似的手术。但是呢这个手术首先它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你要考虑到要 把胃切成块，然后重新吻合，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过去的时候是要开腹的，要得开你的肚子，但是那个动的肯定就更大一些。现在呢，更多的人采用腹腔镜，就是在你肚子上开2到3个洞，然后呢把那个腹腔镜插进去，用微小的操作来做这样的大手术。这种手术呢也是有人在做的，但是手术的是就是有风险的，风险而且很大，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说感染的风险，比如说手术本身带来的风险，麻醉带来的风险。而且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吃固体食物。你至少卧床一个月，用流食来这个让你的胃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而且即便是已经缩掉胃，你还是需要节食，还是那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那样吃，还是需要调节你的这个生活的规律，包括你的生活的习惯，你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运动，都是要配合在一起的。否则的话，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风险也很大，大家需要来考虑一下。而且这个手术目前来说，国内也有人在开展，就像先前这个手术的费用大概在5-6万人民币。 5-6万人民币 啊。 想一想，这么多的钱，心好疼啊！还是我把它化为减肥的动力，也许更安全，还更省钱一点。 这个可以提醒啊，就如果是你听众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这种顽固的单次性的肥胖，是可以考虑这种方法的。但是这种决策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去咨询医生。 好，谢谢收托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再见。 好，拜。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解读了今天在互联网头条当中啊，头条诸多头条当中，因为呢每个网站都会有各种各样头条不断弹出嘛，在这些头条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啊，用一种科学的方法通过改造胃部来实施呢体重的减轻。虽然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真的这只是适用于极端的个例。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内容。经过5年的研究，四川某大熊猫保护中心发现，熊猫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存在着固定的语言。研究人员还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破译，被破译的熊猫语言都有什么？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语言和熊猫交流吗？动物之间交流的语言和人类有什么不同？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被破译的熊猫话。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今天呢，接下来要和各位来说到的是一个新鲜的科学研究啊，相关呢关于熊猫的一个保护区，其中的科研人员经过5年的研究发现，这熊猫的语言竟然能够被人研究出来了啊，甚至都还能够听懂了，还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先来听一听啊，到底科学家们在过去的5年当中对于熊猫的语言是怎么进行了一个破译。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历时5年破解出了13种不同的熊猫发声的意思。研究发现，雄性熊猫在求偶的时候会发出像绵羊一样的咩叫声，而雌性则会用叽叽喳喳的类似鸟鸣声害羞回应。刚出生的熊猫宝宝则会用哇哇表示不舒服，用吱吱声表示饿了。 这就是熊猫的语言，其实听起来特别简单，就是关于呢自己身体啊或者一些需求的表达。实际上熊猫啊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是非常的熟悉，一提起熊猫呢憨态可掬的样子就吸引很多人了。熊猫的语言已经向各位说了说，其中有这样几个固定的发音的方式。在专家看来，除了这些语言之外，熊猫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可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除了熊猫以外，其他的动物它们的语言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今天我们介绍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静硕博士，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静硕，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各位晚上好。 虎龙家里养了很多的小动物，没事会跟他们在家里说说话吗？ 经常因为我和我太太在家里头的时候，这个百无聊赖，就是养动物啊。 你们俩不说话，跟动物说话。 然后呢，在7-8年前养仓鼠，然后呢， 四五年前养龙猫啊，三二年前呢，这养的是泰迪，养的小狗。 嗯， 其实动物养的挺多，然后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狗啊，这鲁尼。这我家这泰迪犬呢，是实在是非常的活泛。 嗯， 而且呢，比方说我一进家门的时候，它的那个叫声很欢快。 嗯， 啊，短促，而且很高。 对， 哎，然后呢，就好像是要食儿。啊，我就给他挖点狗粮呗，然后就给他吃点东西，之后他就安上了。 啊， 当我看电视的时候呢，比方说看球赛嘛，然后呢他嫌吵，就趴在一边不动了。 嗯， 但是如果真有一个进球，我这儿振臂高呼的时候，他似乎是能听懂，过来还汪两声， 他也跟着你一块振臂高呼， 有时候振臂高呼一下。 哦，哎，这挺有意思啊。 哎，是。 但是我刚问你的问题，你会跟他说话吗？ 我基本上就是说这种站，或者说坐。 啊，他都能明白， 能明白， 哎，有意思。 因为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泰迪的这个智商相当于可能是两三岁的小孩儿。 嗯，静硕是我们这么多人当中跟动物接触最多， 哎，没错， 也是唯一抱过熊猫的人啊。我特别羡慕你。嗯，抱熊猫的时候跟熊猫有说话吗？我可是动物学博士啊，我了解你哦。 一般不会这样，一般那个。一般可能公众要接触动物的话，特别我看那些大爷大妈，无论养狗啊或者养什么动物，都爱跟动物在那儿聊聊半天。 哎， 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聊什么呀？有什么可聊的？ 对，这动物能听懂吗？ 那肯定听不懂啊。 有的时候他们对于动物那说话，就像对着他们家小朋友似的，小孙子似的啊！你不听话，不听话，打你啊！啊， 它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人类理解的这个语言呀，和动物会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动物呢，它也会察言观色。 嗯， 啊，对于智商比较高的动物，它对于你的声音的频率啊，声音的这个分贝量啊，还有你的整个的表情状况等等，这个是它能够识别出来的。 嗯， 至少它知道你是比较愤怒的时候，还是高兴的时候。尽管你可能嘟噜嘟噜嘟噜说一大串东西，他肯定不会说理解里边你在说什么。但像那个陈先生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他如果你站立或者让他蹲下，或者这些是跟他长时间的一种条件反射导致的。 嗯， 这就是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 嗯， 哎，因为你比如说你之所以说他愿意服从你去蹲下坐下，这是因为你以前肯定给他过一些正面的鼓励，对，这个鼓励的话， 喂它个食， 对，就是喂它食物， 站起来喂一个小骨头， 对，这个就是典型的条件反射，所以它能够听，所谓听明白你的语言， 这是训练出来的， 对，这是训练出来的。当然，动物本身来讲的语言那是肯定是很丰富的，就是我们现在跟动物的这种说话呢，有一些个别的特例是确确实实动物是掌握了人的语言，因为它能够知道人的语言所要表达的东西。 你是在 说 八哥吗？ 对，最经典的是以前的一只非洲灰鹦鹉，非洲灰一般我们叫这种灰鹦鹉呢，它是真正掌握了大量的英文单词，它叫 Alex。 哦， 这 Alex 呢，掌握的英文单词大概有2000多，它是直接可以跟人对话的。比如他真的想吃什么东西，他会说一个英语单词，他会告诉主人， 远远超过我， 表达他的 超过我的水平，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意就是意识，就是他肯定是有意识的， 懂 啊， 而且他会造单词， 他会造单词， 有些单词他真的不好表达的时候，他会把两单词拼在一起，所以呢，那个是比较真正的是可以跟人用语言来交流的， 厉害。 当然这很极端，很极端，因为那个主人，那个科学家，他的这个 Alex 死了以后，他再用其他非洲灰鹦鹉再重复实验的话，重复不出来，因为那只灰鹦鹉是极为聪明的，智商非常的高，然后呢，其他的话呢，掌握的量就明显少得多。然后历史上还曾经记载过有一头大猩猩，我记得好像叫科恩吧，还是叫科尔，忘了，他也是可以掌握一些人的单词，可以进行人的简单交流，然后如果再经过长期的训练的话，就是很多黑猩猩其实呢，它可以也是掌握符号，掌握一定的语言，因为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符号。 对， 当这个符号你给它一定条件让它去运用的时候，它是可以，因为之前你是给它很多的正向的刺激或者正向的鼓励，或者呢它会有很多试错，它会很多错很多次，但是错完以后它会 通过他的智商他的记忆力他能知道那是错的，以后能够更正，所以在这种各种的学习过程当中他们是可以掌握一定人类的语言的。 你这一说就让我想起那电影《星球崛起》了，里面那黑猩猩多厉害啊，把人类 那个有点夸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黑猩猩实际上是可以达到一定能力的， 尤其你说那只非洲灰鹦鹉， 非洲灰鹦鹉 啊，这个真是，你说好多人学英语学了那么多年还不如一只鹦鹉说的好呢，人鹦鹉都能2000多个单词呢。 对对 对, 对， 我们再说到今天熊猫这个事儿啊，科学家们已经说了，就发现熊猫的语言已经是破译出来了，比如说刚才讲了，要是小熊猫呢不开心的时候，这个小熊猫呢就会什么哇哇这样的叫声， 就是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有掌声 就是它会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刚才那个新闻大家听到那个绵羊叫，其实也是、 绵羊，对， 但是就是那个有类似的这种非常像绵，但是它绵羊的叫声的它的那个分贝啊，它的那个声音的那个频率等等，根据不同的行为下或者不同的情况下它声音也不太一样，有点像羊叫，就是就是类似这样，但是呢它的各种情况不一样就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还会学狗叫， 把你刚才这声录下来给熊猫听，他能听懂吗？ 那可估计听不懂，因为在他来讲，实际上动物啊，它就是我们现在在学这个叫声，和它本身真正发出声音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声音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复杂的，这里边包括它的声音的脉冲的信号的频率，每个脉冲之间的这个时间的间隔，每个声音的频率的高低，还有它的振幅，还有它的能量，我们还有一个能率环来去形容声音的能量，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你比如说它的那个不同的状态，然后不同的那个嗓子粗细所发出的声音，这些东西细节是非常复杂的， 这就跟一个人学一个外语其实差不多。 对，所以你其实很难说完全说学的特别特别像，当然有的时候你尽量跟他模仿很像，有一些基本的那个物理信息很准确的话，那他确实能够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有时候你学，但是他可能一看，哎，段玉龙在这儿站着，你在学猫叫，你学熊猫叫，学的特别特别像。他如果处于发情期，他确实可能认为你就是竞争对手，或你可能他被认为你可能就是一个他的那个交配对象。但是他结果一发现，哎，不是熊猫，是个人在那站着，他会很奇怪， 他会好失望的。 对，因为这个声音这个东西是，它是对他来讲是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同行为下信息是不一样的。 就除了说有声音之外，你它还得有一些别的，是不是？比如说在那个环境当中，它的体态的一些表现，它的一些其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语言的方式感受到的一些表现。因为我看过一个关于研究人类语言的一个文献，说啊，人类你别看进化了这么多年，人类现在能够通过语言表达的情绪只占人类所有情绪当中的30%都不过，这还指的是那些语言功力特别好的人，比如说掌握单词5000个以上的人，大部分人的语言可能也就是20%几就能表达你的情绪，剩下的都得通过你的身体语言啊， 对， 你的眼神啊， 对， 你的各种各样表情的这个透露啊，才能够表达你的情绪。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情绪，我们看那个我们语言当中汉语当中这个感叹词 啊， 还有这个标点符号，就能特别体现出我们这个这种情绪来。包括你看我们三个聊天的时候手舞足蹈的， 对，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啊、 这才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和表达的意思非常完整的表现出来，而且形象的表现出来。刚刚我注意到金树博士在表达的时候，就是整个体态语言也非常的丰富，透露出一种什么样呢？不是在表达一种动物的情绪，其实是我们在拟人化的一种人的情绪在表达。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传递情绪的一种信号。 但是他刚才在学熊猫的时候，在我看来，那个过去严谨的那个博士的形象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可萌可萌的大熊猫的。 所以我说拟人化嘛。 哎呀，你真是学得太好了， 太好了。 哎，熊猫的语言被破译出来，现在咱们只是破译了这几种，还是有更多的语言咱们都能听懂的？ 那现在其实那个语言来讲呢，这个研究呢，它是报道说是5年。其实就是如果啊，这是你长时间接触野生动物，特别是动物园这些饲养员们，常年 养熊猫，天天跟熊猫待一起，所以他们其实很早以前就熊猫各种叫声都是可以基本了解的。 哦， 因为这当然呢，你研究嘛，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它肯定要讲究一些科学实验上的一些要求了。 嗯， 所以可能要大量的数据积累，然后用一些很好的科学仪器去分析，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录音的设备， 嗯， 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声音的软件去分析它这个声音的成分， 对 啊，这里边有很多参数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声谱图出来以后，就大家可以看到，可能大家那个不一定见过声谱图，但是大家可能看到电视经常 波长 会有一些很多波的那个震动啊，对对对对，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就体现了你的声音，比如它的频率的高低啊，它的它一个声脉冲当中又有没有谐波啊，有各种的波啊，然后波每个脉冲之间又有多少的间隔，然后它时间是多少，一个声音有多长时间等等，这些信息都很复杂。这样你通过大量的给这些熊猫啊，或者给其他的这些鸣叫动物录音以后，你这些数据就会得到一个有规律的东西。 嗯， 但是你要配合你的观察，不是说它叫出了声音以后你就一定知道它是在干嘛，那肯定是不一定的，因为它的声音你光听你永远无法理解，你必须要有具体的这个观察，具体的通过你的观察发现，哎，它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有这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是不是建立在大量的样本可重复的实验当中，对吧？是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那个愤怒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个歇斯底里的这样说话，那可能这声音分贝肯定很高，大家这个叫声很大，对，是那这是这种暴躁的这个行为下，它产生这样一个声音。但你可能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给哄孩子的时候，你又会很甜美，你很宁静的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这些声音，在不同的情况下，哎，科学家就通过大量的长期的观察、反复的积累，然后知道，哎，熊猫在什么情况下它是这样叫的，在什么情况下是那样叫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出一个有规律的东西，所以可以辨识一部分声音是比较准确的，对应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反过来再这么说呢，就是说很多的动物的行为，它本身也是一个语言。就是有时候很多动物并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还有大量的动物是声音你根本就人耳听不到的。 哦， 你比如说蝙蝠啊， 对 啊，这个鲸啊、海豚啊，这些超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大象，还有一些动物它是用次声，有些老鼠它用的是次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又听不到。人听到这时候有很多声音还很复杂，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说有些很多形体语言可能老百姓都知道，你比如说狗摇尾巴很兴奋，对吧？夹起尾巴就是像狼，夹起尾巴就很胆怯，或者说害怕恐惧啊，翘起尾巴代表它等级地位高等等，这些行为它也是一种语言，就有点像我们人，就回应了您刚才说的很多真正能够听到所谓声音的这个层次的语言只是占一小部分。我们整个的叫做通讯行为，或者叫动物的交流行为，这种通讯行为的话还包括更复杂的，比如气味，对吧？你动物的很多散发一些气味，它也是语言， 比如说那个小狗到处闻尿味， 这个尿液当中有很复杂的信息，对它来讲它就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你看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小的时候我记得咱们学那个自然课啊，我这印象当中很深刻，说这个蜜蜂出去采蜜，要是先 跳 的那个蜜蜂，它就会飞来飞去跳舞， 对， 告诉大家这儿有蜜啊，快来啊，快来啊， 对， 这也是一种语言。 对， 就我们今儿来提语言所说到的这个语言的概念太狭窄了，就指的是我们现在说话这个算语言。但如果说作为信息的传递，语言它有很多很多的载体，刚才说的普通的文字、声音、气味，还有听得到的、听不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包括在里面的。今天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有一些非常喜爱动物的网友也在留言啊，说哎，科学家把这个语言破译出来以后，那我们现在这个声音的识别技术也很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个声音识别的盒子，给它放在比如说动物馆啊，这个动物园熊猫馆，放那之后呢，熊猫发出一个什么这个声儿，那盒子上就会翻译过来我要吃饭，然后呢再发出一个什么声儿，我要找女朋友 哎，这个有可能会做得到， 有些是可以的， 嗯， 有些这个想法也挺好，挺好玩，因为它有时候发情，特别很多动物发情的声音它是比较特定的， 嗯， 哎，当你听到有一些声音的话，它可能就代表了这个意思啊，到进入了发情期， 嗯， 或者有时候呢，它很饥饿的时候，像大熊猫饥饿的时候，它也会发出类似那个 咩咩咩的声音， 对，咩。就是反正也不太好学 啊， 哦，但是它和那个其他有时候状态的那个绵羊叫也不太一样 啊， 它有时候还有牛叫声，还有狗， 大熊猫学狗， 对，还是有嗡嗡，就是那种嗡嗡嗡嗡，就是发出那种类似狗吠的声音。 哇， 我们家狗有时候学猫叫 啊， 就有那种喵的声音出来，真挺 好，哦， 而且说到这个通讯信号，这种就是其他的动作呢，比方说它渴了，我有时候没有看到他那个要喝水，他把他的喝水的那个小盆儿叼起来， 嗯， 噔噔噔到我身边，因为是铁，啪一扔，就是说，哎，这是要喝水了， 嗯。 然后呢，如果是我和我太太聊天特别这个火热，没有理他， 嗯， 他会把我们家垃圾桶的一张纸叼出来，然后当当当当翘着尾巴特别高的时候走到我面前，然后甩纸，显示说，哎，你没有这个理我啊，我要撕一撕纸，显示一下存在感。 你们小两口太火热了，我看不下去了。哎，这家里的这个动物，其实养动物的人就会感受到很多细节的部分。接受咱们今天来说关于动物，就是熊猫语言的破译，你觉得随着这种啊对于熊动物的行为的研究，甚至语言的研究，在其他的动物身上是可以复刻吗？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更多动物的内心的秘密？ 这个现在很多这方面研究啊，因为对动物本身的很多的这种声音的，现在对生物声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学科。 嗯， 现在很多人呢，你比如说早年呢，你像我们原来研究蝙蝠的时候， 嗯， 就是要录很多蝙蝠的叫声， 嗯， 但是它在捕食的状态下，它在交配的状态下，还有它在这个正常飞行的状态下等等，这些呢，它的声音的很多的成分啊，元素，这个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些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啊，动物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声音。当然，这些声音我们在同样给它回放的时候，它又会产生很多刺激和反应。 嗯， 因为声音这个东西本身也很复杂，它跟神经啊，它跟那个整个动物的心理啊，它的生理都相对应的，所以有时候当有的一些声音，你比如说你给它回放的时候，本身这个叫声，比如说它是在一种竞争关系的很激烈的打斗的时候， 嗯， 你当给它一种这样的声音刺激的时候，动物它的马上会产生一些反应，它可能本来在笼子当中，它本来很安静，但可能突然变得很亢奋， 嗯 啊，这些呢都已经说明这个声音也好，语言也好，它里边所涵盖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嗯， 能够让大脑对这些声音声信号产生一定的回应或者叫刺激， 嗯，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研究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研究那个海豚，研究海豚它的这个通过它的超声波，或者说通过它的声音，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世界当中交流非常非常的复杂， 哦， 甚至呢我现在早就已经公认的，像海豚啊，它是有典型的这种语言文化的， 哇， 就跟我们人一样，它是有这个方言的。 比如说大西洋的鲸，太平洋的鲸还 不 一样，不 是一大群的，不是不同的地方的，同样是鲸，它的叫声都不一样。 哦 呀，而且它有的叫声和另外一群鲸它听不懂 啊， 就跟我们的口音是一样的。 啊，行，弄啥来？另外的，嗯，不懂什么意思？ 对，这个，所以呢，它就是一种，就是通过演化呀，通过他们本来群落，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文化， 嗯， 它需要的是一种传播，是一种后天的学习。你光会叫是没问题，你人生下来就肯定天生你就会叫，对吧？ 嗯。 但是呢，你语言得需要后天的习得， 嗯， 后天得学习。你可能你后天你明明是个中国人，但是你跟着那个欧美人，你可能学的就是人家国家语言。 嗯。 所以动物来讲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本身动物的它的一个情感世界。 嗯。 然后它的很多的生活的一些习性 或者是他的一些重要的行为，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当然这种文化的话，刚才说的鲸，另外呢比较典型的就是鸟类。大家可以知道那个莺歌燕舞啊，这个鸟转啼鸣，对吧？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呢就是更复杂了。因为动物之间的这个语言，有时候一些叫声啊，有一些这些信号复杂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即使是同一个区域的不同的个体，它有时候都会创造出很多它独特的一些语言。因为还有一部分鸟它的模仿力又很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所模仿的语言又增加了它语言的复杂性。你比如像那个最典型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琴鸟。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特有的，它那个尾巴就有点像竖琴一样，非常漂亮，那个它声音很复杂，它复杂到什么程度？就是人拿那个相机去拍它的时候，不是有快门吗？那个咔嚓一下，然后它就会模仿咔嚓咔嚓咔嚓，它会这么叫。 天 哪！然后旁边过了一个拖拉机，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它咚咚咚咚咚，它也会模仿。 那是一个复读机嘛？ 对，所以它为什么要复读这些东西？是因为它用它的声音来吸引雌性。它的声音越复杂，它的声音越多变，那个雌鸟就会认为它的整个的身体的状况，它的整个的这个，甚至它的基因，甚至它的 能力 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因为这个声音表达出来的话，包括它的神经系统，也就是它大脑都是显示的很发达。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人自诩为高级动物，但是在这一方面跟动物，其他的动物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人目前我们其实所谓破译啊，也只是打引号的，真正去对动物很多很多的语言或者他们声音还没有了解到那个程度。有很多动物实际上说白了它的声音你听都听不见，他们之间就已经在那聊半天了。对吧？我记得我不是老去肯尼亚嘛，我们那个肯尼亚也好，还有特别南非啊，他们有很多科学家去研究那个犀牛。那个犀牛啊，它很多声音实际上就是次声，大象也是，你根本就看不见它在发声。但是呢你能感觉它一直就在那，好像在那嘀咕，就是一直在那头碰着头，然后一直晃。 你看那个中国人又来了，又是他，上回我见 他。对，你用录音设备一录，发现它的声音全在那，但是你是听不见的， 窃窃私语。 对，你通过行为能够观察到它的那个，有些犀牛啊也好，大象也好，它一直那个在那轻轻的碰鼻子呀，碰它的嘴呀，碰它的脚啊，然后呢碰包括大象它的鼻子会抚摸等等，然后呢同时你当给它录音的时候，很多的声音信息就夸夸就会都会出现，而且特别特别复杂。 哎呀，有意思有意思。今儿呢静叔给我们讲了一下，在动物的世界当中，语言竟然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人相比较而言，咱们传递信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说句话，甚至写封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在动物的世界当中，能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方式。谢谢静叔今天晚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知识，也感谢虎龙做客，更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的，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玉龙还会和您接着聊，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